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环保部表示，2017年共接到环保举报618855件，涉及大气噪声污染的举报最多，分别占56.7%和34.6%，其次为涉及水污染的举报，占到了10.7%。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食药监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抽检了23.33万批次的食品样品，总体平均抽检的合格率为97.6%，比2016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财政部门表示，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省扩大到了23个，并安排50亿元的资金支持试点，对处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村着重给予资金性的扶持。国资委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国有企业全年营业的总收入达到了520214.9亿元，同比增长了13.6%。国家发改委称，代办中国公民因私签证服务机构要严格地落实明码标价制度，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教育部发布公告称，确保今年底校舍建设和设施设备采购任务过90%，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中国实践13号卫星成功进行了国际首次高轨卫星对地高速激光双向的通信实验，标志着中国在空间高速信息传输这一航天科技尖端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工商银行日前发布数据，2017年工行拦截电信诈骗达到6.5万笔，金额达到了17.55亿元人民币。自2013年以来，已经累计为客户避免了损失达到34.35亿元。 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

望着你。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自拍不好看，可以重来。密码输错了， 请再次输入你的。 可以重来。玩游戏挂了 ，One more time。 可以重来。但一旦感染艾滋病， 让我们共同认识艾滋病，预防艾滋病。 为什么人行道上会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呢？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继续收听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可能最近真的是因为情怀作祟，那这些年港乐已经成为了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无论是一条街道、一个广场，还是一段情感，它都会用音乐的形式进行传唱，让聆听的人慢慢的回味当中的故事。经典的力量其实在于，无论经过多长时间的洗礼和多少岁月的变迁，它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而粤语歌也就是这样，当旋律响起的时候，那种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也会被触及到。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一首粤语歌也让你觉得有特殊的意义呢？

国办发布推出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健全企业间的数据共享制度，推广智能投递设施等措施。达沃斯论坛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从24号到28号，我国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雨雪冰冻天气，其中陕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雪，贵州、湖南、湖北地区有冻雨。针对以卡通形象传播暴力色情信息的儿童携电视频，北京文化执法总队发布了紧急通告，要求相关的内容一律下线。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完成销售77.7万辆，连续3年位居世界首位，占到了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总销量比重超过50%。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王天友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儿童医院正在选择新址，但是儿童医院本部包括儿研所本部应该保留，并将重症的患者引入到本部。市冬奥组委规划发展部常务副部长刘玉民透露，所有比赛场馆都会在2019年的年底左右建设完成，为之后的测试赛做好准备。一场由中奥艺术家共同演绎的除夕音乐会将在2018年的农历除夕夜在悉尼歌剧院音乐厅登场，用歌声和音乐祝贺新春佳节。 告诉你我有多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继续要说到的这位歌手呢，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实力唱将了，王菲。王菲用她独特的空灵唱腔和广泛的号召力，受到了很多电影导演的青睐，而且都是相争邀请她来演唱电影的主题曲。那在这些歌曲当中，也不乏经典作品的出现，比如说继续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王菲为重庆森林献唱的歌曲《梦中人》。这首歌呢，也是翻唱了小红梅乐队的《Dreams》。小红梅乐队的主唱和王菲同样都有空灵的声音，而在这首歌的节奏里，他们的声音也显现得更加独特。

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人生当中有两条路，一条是符合别人的期待，一条是顺应自己的内心。前者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掌声，但却没有自己的掌声。后者或许没有人为你喝彩，但是内心却会收获一片豁达。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路都是自己走的，生活也是自己过的。希望你也能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Thank you.

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继续要说到的歌手蔡琴。蔡琴被称为是情歌皇后，她的声音非常的独特，而且纯净透明、悠扬亲和，有着一种浸透人心、穿透岁月的无形力量。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蔡琴第三张专辑《你的眼神》的同名主打歌了。作词人也将爱人的眼睛比喻成一阵细雨洒落在心底，眼神之间的流传也是爱人间独有的细腻，所以才会有你的眼神是我永生都无法再遇的海。你的眼神这首歌也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 Oh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因为他们，我有了正版的进口音乐 CD， 为生活加分。 因为他们，我家闺女的进口奶粉，我很放心。 因为他们，吞食生命和生活的毒品不会出现在我身边。 1月26号，国际海关日。经典九六九向所有海关工作人员致敬。 想大雨

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借你弥补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长发，借你地上偷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 是傍晚五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